信唔信靈異啊？ 有冇玩過碟仙啊？ 當然有啦。 喂，七月如果大家網友真係信嘅，真係去做啲嘢。就算你自己唔做，你都可以去啲佛堂。 我撈啊，過咗兩個鐘啦。咁我睇翻嗰部片咧，那個燈籠係的的確確自己着咗火。 咁堅。 呢樣真係解釋。 其中有一個女仔，佢都即係俾嗰啲嘢上個身，跟住突然間彎彎下，突然間攪白泡。 哇！ 攪完白泡之後咧，你會見到佢隻眼好似 反白。 靈異節目點解可以咁鬼開心嘅？ 係啊。 佢做咩？想要做 淨化。 你淨化緊佢邊度 work 啫？ 咁喺度反曬眼就話：阿肥婆咧，你啊真係呃成片鬼，你又不單止啊唔識又話自己識啊，即係數臭曬人身攻擊。你又後生又落個仔啊，即係呢啲咧。 唔係問下金神父咧， 犀利 金神父就驅魔人啦，係咪咧？ 我一班人嘈一聲走咗上去，但發現就唔見咗個人。 跟領隊話：得啦，你自己上嚟啦，你自己玩啦咁。 有高僧經過咧，就話同佢講話：咦，佢俾嘢上身啦，跟住就打，跟住走咗去。 唔係唔係，跟住諗住 高僧走咗。 星期四晚11:30 ，Kelvin 師傅、迪仲、鬼計 Chris 0212。 喂，大家好啊，我是马荣成吓，咁啊，我代表呢个万不惊心，祝大家就系圣诞快乐啦。 第二節翻翻嚟啊！咁啊，我係你節目主持人司徒文俊啦。咁啊，另外咧，今日咧仲有我哋好隆重嘉賓就係烏博士啦，同埋冇咁係啊，冇咁隆重嘅嘉賓就不過重量級係阿洪師傅啦。係， 多謝。 阿洪師傅係一個咧姚明身高啦，咁就點形容咧？ 賭神 嗎？仲姚明身高，周潤發頭。再加埋呢個有冇睇過套戲叫《蝎子王》啊？ 有。 蝎子王嘅身形，咁樣一個勇士嚟嘅。 呢、這個係唔真實啊！ 咁啊，洪師傅咧就即係亦都係同我係好投契，我哋好有緣分。咁一陣間再講我哋嘅緣分啦。 好啊。 咁啊，第一次咧，我哋就即係頭先講過下，今日第一次嚟到啊，當然要食嘢啦。咁啊，講過下啲澳門嘅嘢食啦。咁另外咧，就即係頭先咧，亦都係提及過啊。喂，有啲埃及咧，既然有賭廳係整個金字塔，咁啊，亦都阿師傅講咗嗰啲係哈姆神嚟嘅。咁啊，即係亦都講過下啦。咁其實澳門街從來未講過賭廳入面有金字塔嘅，第一次講嘅啫。係。咁就我淨係以前咧好隱約咁問過下啲嘉賓，好暗晦咁問：喂，金字塔有神秘力量㗎？跟住咧，咁個個都話係嘅。咁但我就冇同人講過話係我係聽嘅入面見到金字塔，咁就今次講埋啦。咁跟住咧呢一節咧，咁啊真係咧，阿蘭德師傅嚟到咧，要同佢做個專訪啊。咁咧嗱師傅就話咧，咁由於即係司徒文俊咧同佢特殊關係咧，咁所以咧其他人平時問佢，佢未必講嘢咧，佢話佢都肯講出嚟嘅。咁啊，亦都係咧，我相信咧阿師傅即係平時咧，咁冇乜人會問佢，喂你後生時候嘅事啊，你以前即係好似師傅同我講過啦，佢都要做兼職。喂，佢都試過冇錢嘅喎，喂，佢都試過捱餓嘅，大佬，佢都係人嚟噶嘛。咁我要喺度探求下，你自己嚟計啦。咁你話你係一個普通人，我想問，咁你你應承我，你話咩都講得 嘅， 嗱，你介唔介意講下？你其實你家族有冇人係真係，譬如話都係師傅或者玄學家咧？ 嗱，如果計玄學家同師傅就冇嘅，但係就係我太婆嗰邊咧。佢係柬埔寨華僑，所以佢就好熟悉上一代嘅巫師嘅，即係真真正正住曬喺山林啊，佢哋搭嗰啲寮屋住啊，著緊係老虎皮， 或者係瘦皮嘅。嗱，呢個 point Alex 嗰度我都有講過嘅，但係佢就當日就喺度笑，其實就唔好笑嘅。如果你話真係屬泰國佛牌，或者你話對泰國巫術有認識嘅人咧，真正呢啲叫做路士，呢個係泰話嚟嘅，即係其實嚟講就叫做修士，佢係完全係與世隔絕嘅，全部住喺深山。而家你諗下，穿梭機都退咗休啦。他們可以還是住在一些山頂上面沒有風扇沒有冷氣直接沒有電、啊、他們每天的生活是怎樣呢？是早上見到的太陽就開始起身念經，跟著一路這樣念經，除了過午不吃的，12點吃完飯之後就不吃的了。那夜晚在哪裡呢？閉上密室做什麼？練鋼頭，去練自己，例如練那些 新的控靈術，去創造一些新的咒語，因為每一個師傅都很希望自己那個有些獨特的獨門招數、啊、所以他們每一天都是這樣練的。那你會覺得咦，不是、啊、我在電視看那些師傅很 update 的，揸緊的 Benz 啊、百系寶馬、啊、這些我就不評論的，但我跟那些師傅呢 99% 以上全部都是這些。那有些呢，那還有 1% 是什麼？就是那些大德、啊、所謂的聖僧、啊，咁喺嗰啲你其實好多人都可以揾到嘅，但係就話而家嗰啲聖僧七七八八都死曬㗎啦，淨係剩翻我同佢哋影嗰啲即係親密嘅照片啊，即係何為親密啊？喺好似我有個師傅龍婆笨啊、伏虎羅漢，佢臨死之前我去探佢啊，即係喺個醫院，其實當日佢已經係掉曬鹽水插曬喉，我就喺佢隔離，其實我就冇心情去影相嘅，就係佢有一個弟子，就而家嗰個寺院個副主持就幫我影影呢幅相。希望話俾我留念，好好地紀念呢個師傅咁咯。 嗱，我想問一下咧，其實以前咧，即係你講啦，柬埔寨、老窩、金邊，甚至乎泰國，去到印度咧，其實以前即係叫做話咧，我哋叫嗰啲寫蟲仔文嘅國家，其實咧以前就係源自就係高棉語系咯，即係換言之，以前譬如計埋天竺嗰啲，其實嗰個成個就叫高棉嘅帝國。咁其實咧呢啲你所講嘅巫術啊、巫醫啊等等嘅嘢咧，其實源自都係咁長嘅歷史啦。咁高棉帝國好耐㗎啦。咁其實咧你所講呢啲嘅絕世高人咧，佢終身修練嚟㗎，係咪而家其實都佢哋都仲係有呢啲人存在咧？ 有。因為嗱，好似舉個例咁，咁佢哋你會有個問題問，咁佢喺新山修練，咁點拜神啊？佢唔會走落街買支香噶，佢亦都唔會做香，因為有人問過，喂，咁佢做香唔使錢噶嘛？但係佢要落去買個材料啊嘛，佢哋係唔落山嘅，佢哋係執啲柴枝啊嚟點著就當香噶啦。咁你會問個問題，咁呢啲係香咩？其實佢哋係注重心香， 係咪近似苦行僧咁啊？ 啱曬，同埋佢哋係話你話拜師咧，唔係你話我俾嚿錢你，你收我為徒，唔係噶。佢第一佢要去考你對呢樣嘢有冇緣分，同埋佢會例如嚇我拜其中一個師傅入門，佢就係話俾咗就念三段經你聽，念完之後叫你即刻背翻出嚟，你背到咧佢就收你，你背唔到咧佢會俾機會你，佢又會聽日又會背三次你聽，佢連續九次你唔得佢就叫你落山嘅。 咁你同佢哋溝通都係用翻高棉語嗰啲？ 柬埔寨話啦，我可以講，即係有時咧，啲師傅咧大致上咧，係好得意嘅。我其中一個師傅咧啞嘅，呢樣嘢可以 refer 翻一樣嘢，就係話有啲人話喂唔係喎，我養鬼又點？人哋教我念經喎、哦，其實咧呢樣嘢係有爭論嘅。咁我其中一個師傅啞嘅，咁佢點念經咧？咁你可能問，咁你點溝通啊？嗱，好得意，即係我又唔會話好似話用意念嚟溝通咁誇張嘅，大家好心領神會，即係例如喺個沙地畫幅畫俾你睇啊、嗯，大家係溝通到嘅。 即係叫做話個磁場係大家互用到嘅，大家明白大家講乜嘅。 可以咁講啦，即係我哋又唔好講咁神怪，但係就話即係大家可能我哋我抱住個心去學嘢，佢又抱住個心去教我，即係中間完全冇利益衝突同埋冇任何嘢嘅，即係大家嗰個思想上可能比較清純啲啊，咁啊大家個溝通好啲。 嗱，我見你咧，即係本身嚟計咧，你同其他即係我所識嘅師傅有樣嘢好唔同咧，就係、是。佢哋嗰啲人對物欲咧嘅睇法咧，係我覺得好重嘅，即係叫做話咧，好似有啲師傅咁，你見到香港好出名嗰啲啦，佢第一標榜就係我住豪宅，我食靚嘅法國菜，我要揸法拉利。咁但係你嚟計咧，即係我亦都咧，知道你咧係你係第一，你講究嘅係一個緣分啦。係 啊， 咁啊，其次咧，你都係你唔同嘅，你係嗰種你未必。話喂，我攞千幾百萬出嚟，我要走去捐俾乜乜乜機構。但係你係去實質去幫人咧，幫完人你亦都唔會話去講任何，亦都甚至乎你亦都唔介意幫人，係名都唔講嘅。咁其實你會有呢一種嘅 做人處世嘅態度咧，會唔會其實就係因為你已經係因為你接觸得多呢啲佢本身冇物欲嘅人，所以導致到你有影響咧？ 這個有啊，同埋最大影響即係好似阿司徒文俊先生你詞澳門街第84集有講啦。其實我其中一個師傅係白龍王， 係 白龍王師傅咧，佢有樣嘢好，佢又係好中意去幫人。佢私底下啦，佢唔係開壇嗰陣時幫，佢係平時咧就會帶一班弟子嘅，去例如一啲窮嘅僧人啊，啱啱冇錢起廟啊，啲和尚仔唔夠錢食飯啊，咁佢咧就會拎嚿錢去，跟住咧就叫啲徒弟咧就托好多物資上車啊，咁咧就睺一個冇乜人知嘅時間咧，佢得閒咧就乘車全部徒弟去嘅，咁啊擺低曬啲嘢，咁嗰啲和尚就對佢好感恩嘅，我次次都係見到師傅就怕佢哋話唔需要啦。只係大家一個順手功德啫，即係佢做完之後，佢就唔會話翻嚟話俾啲報紙聽啊，上網話俾人聽，唔會嘅。佢只係好身邊嗰扎徒弟知道嘅啫，佢亦都唔准徒弟向任何人，即係話大大聲聲講啊，喂，到開壇啊，話俾其他啲兄弟聽，喂，其實咧，師傅咧，嗱，上個禮拜又做咗幾多單好事，唔講呢啲嘅。即係點解我今日講咧？因為白王師傅咧。最近係病得好緊要，我就想藉此呢樣嘢，其實咧師傅係做咗好多大功德咧，至今佢都係冇向外邊宣揚嘅。 係嗱，因為咧我就咁睇一樣嘢咧，我覺得我同你個理念幾一致嘅。我唔覺得咧尤其是譬如話有啲地方有災情，你去捐100-200萬，甚至乎你又開張大支票，我唔覺得咁係幫人，因為咧好多時咧，其實大家都要知道咧，好多時啲錢真係唔係去到啲災民手上。 唔知去邊 咧？我反而咧，我係中意嗰啲人咧係點樣啊？即係佢係俾物資嘅，即係譬如嗱，我係直情我係攞100萬，不過我係俾100萬個罐頭。係嗱，即係好似話嗰陣時咧，雖然大家有時都會香港啦，可能有時都會話唔中意李嘉誠咁樣話，又話佢壟斷嘢啦。 係， 喂，我覺得有時咧，佢有啲嘢做咗咧，係應該大家係即係我覺得係有可取的地方，例如沙士時期，佢即係除咗話俾錢，佢實質佢結果係做咩事？就係3個月去不停去訂啲新鮮嘅產。派去醫院， 係 咁呢樣嘢，我覺得其實係好實際嘅。嗱，對佢嚟講，喂，產唔係啲咩值錢嘅嘢啊。但係好明顯，既然嗰陣時大家亦都唔知呢種係咩病，亦都冇任何嘢，咁佢第一件事佢已經諗得到，好簡單啫，吸收多啲維他命 C， 咁起碼增強個人抵抗力啦。喂，我覺得以一個富豪嚟計咧，有呢一種嘅修養同埋叫做話咧，佢有呢啲行動咧，我覺得係好值得欣賞 嘅。啱啊！ 即係好似我哋澳門咁，好多時啲人成日都話喂何鴻燊，又話佢講嘢又話有時串啊，又話佢又多情咁。你哋個個就係識一睇一啲唔好嘅，但喺我哋心目中，喂新哥佢做咗有啲嘢，例如佢幫人起屋啊、安置難民啊、起馬路啊，喂呢啲佢真係實實在在去做過噶嘛？ 啱啊！ 佢唔係話淨係嗰啲，即係我最睇唔起嗰啲就係金融界啲富豪啊，即係講緊啲咩基金咩基金嗰啲。佢靠炒作得嚟嗰嚿錢咧，佢就唔係拎翻去做任何嘢嘅，即係最多佢淨係話我俾一張大額嘅支票。 係。 但係問題是你淨係俾錢係可能對啲災民嚟講未必實際有用。 啱啊啱啊！ 所以即係我好欣賞你咧，尤其是譬如白龍王師傅咁嚟計咧，你哋會做嘅就係譬如。你哋會俾一啲物資或者俾一啲好重要嘅嘢出去，係可能即係譬如好簡單，佢哋因為啲山路好崎嶇嘅，咁我俾錢佢冇用嘅，倒翻轉去你俾架車佢，係 啊， 咁可能你俾咗架車佢真係起碼喂佢出到市區啊，係 啊， 咁呢一個嘅幫助咧係遠大於咧你俾嚿錢佢買法拉利嘅，冇用㗎。因為呢啲先叫實際啊嘛，做人嘅嘢就係好講究呢樣嘢啊。嗱，喂，我要拉翻你翻嚟， 喂點啊？ 我要知道一樣嘢咧，嗱，呢啲都係即係頭先關於你去識啲師傅同埋學法嘢啊。嗱，你以前你細個嘅時候，你話你屋企即係叫做話係去到太婆咁遠先至係咁樣啦。咁你點解會有興趣去第一去研究咁多宗教嘅嘢？第二點解要去學法咧？ 嗱，其實就係講翻喺我大約11歲到去一次泰國旅行。嗰陣時咧就去到一間寺廟啦，咁就見到一個而家叫做古曼童，即係鬼仔啦。嗰啲牌啊，其實嗱，我嗰陣時就未係好多人就話：，你唔好講個買字，係講個請字。嗱，嗰陣時我就真係俾錢買嘅，我就唔知佢係鬼嚟嘅。第一溝通唔到，第二就淨係指住個牌，咁嗰個人就拎個計數機出嚟篤俾我睇幾多錢，咁我又有啲錢，咁咪買咗佢翻嚟咯。 十一歲， 嗰陣時我就覺得，咦，好得意喎，咁得意嘅呢個公仔。咁我當佢公仔嘅啫，咁佢細細個，好啦，買咗翻嚟啊，得意啦，咁就開始成日發夢見到佢啊，見到一個細路仔嚟同我玩，咁我覺得係咪即係睇得卡通片啊， 太多咩足球小將啊嗰啲，咁啊咁啊成日日有所思，點解有啲人嚟同我玩咁得意，咁啊冇理啦，冇理佢喎，咁點日而久之咧，咁我又冇供奉喎，就咁當，因為我話話咗當佢係公仔啊嘛，咁啊將佢擺個袋，有時擺櫃桶啊，翻學帶埋佢咁咯，咁好啦，過咗唔夠一個月，就開始好似好典型嗰啲，開始病啊，咁啊睇嗰啲好多醫生都係又係冇結果啦，咁就。不求蒼天啊，問鬼神啦、 啊！係咪又係發燒嗰啲啊？ 又係嗰啲大病啊，燒到黐黐傻傻啊！又落唔到床啊，根本就去到 check 嗰時就抌咗馬嘉烈隔離添啊！咁咧好啦，咁我阿媽就好緊張同好難過啦，咁啊咁啱就同我啲阿婆講開，咁阿婆就同阿太婆講，咁阿太婆就一睇，咦、哎？你做乜搞呢啲咁嘅嘢啊？即係話我點解你買隻鬼仔翻嚟啊？咁我就已經唔係好聽，即係好知佢講乜啦。 你十一歲小朋友點解嗰個人會賣俾你 㗎？我諗佢係當一盤生意咁做咯。即係你好似而家你話十八歲以下唔准買煙，其實仲有人賣緊俾人㗎，一樣道理啫嘛。 明白明白。 即係第二樣嘢就係話好啦，咁我太婆就去揾嗰啲解毛仔嘅師傅幫手啦。咁就講你都唔信，咁佢話就喺嗰邊做法事，其實我唔知嘅，完全唔知。其實嗰陣時已經燒到好昏迷嘅。咁好啦。真係做完法事之後咧，就好似電影橋段咁啦，就真係慢慢好翻啦。咁好翻之後咧，咁就我媽媽就叫我跟太婆過去，即係答謝嗰位師傅，幫佢即係叩謝啦，即係買翻啲少少嘅禮物俾佢啊。咁去到嗰度咧，咁、那個師傅咧就其實完全溝通唔到噶。 個牌係嗰陣時俾咗個師傅㗎， 俾翻佢，即係其實唔係佢賣俾我嘅，係俾咗佢，即係當即係講口語化啲，好似俾佢收咗佢咁啦。 明白明白。 好啦。咁就去到搭住個師傅咯。其實當日我係好驚嘅，見到一個即係頭髮好長，又唔剃鬚，就黑掹掹，著曬獸皮啊。咁咩皮我又冇研究。 帶咗嚟柬埔寨直情。 係。咁其實過去個柬埔寨咧，我喺芭提雅搭車搭17个钟，跟住咧就行上個山行上去。 當年澳門冇直航，唔係香港冇直航機噶嘛，係嘛？ 冇嘅，冇嘅。 係去到泰國啫嘛。 去到泰國，跟住 再落越南。 再落我唔係喎，我就喺芭提雅嗰邊入嘅。 哦，邊界入？ 17个钟啊。 係。 哇！真係坐到真係 pat pat 都扁啊！ 當年係冇直航機嘅。 係 係，我知。 咁就去到仲要個山係上唔到車嘅嗰條路窄道，咁啊仲要行上去，你要唔好忘記喎。嗰度係40几度喎，一路行上個山就唔係好遠啫，9个字到啦。咁就上到去都爭啲中暑暈咁滯嘅。咁見到個師傅，我驚嘅，我係驚嘅。但個師傅俾我感覺就係好仁慈啊，即係充滿咗笑容，完全唔恐怖嘅。咁咧，咁我個太婆就問佢啦，即係嗱呢個就係嗰、那個即係賴嘢個細路仔啦，佢而家嚟答謝你啦。即係咁就講喎，咁我就。唔肯走啊！越玩就越開心，同個師傅咁啊，周圍去裝佢個壇啊！佢就完全唔鬧我唔勝嘅。咁我個太婆就順水推舟啦。咁你不如拜佢為師啦。咁佢就用佢哋嘅語言溝通啦。咁個師傅就話 ：OK， 我係未收過徒弟嘅，我就收你啦。好啦，但係要考你啦，即係頭先我講嗰啲啦。佢就俾幾段嘅經文我睇，其實我都唔知係咩嚟嘅，即係好似你話齋蟲仔問啦。其實幾段經文咧，就佢講一次個次序點排。其實大約10几张纸到啦，咁佢講完之後咧，佢就好似洗 pair 牌咁洗亂曬，就叫我排一次俾你睇。啊，點知你又當我撞彩啊？我一次過排好曬。 係。 咁佢就當日佢哋收徒弟都好嚴認真，就降神，降個神落嚟問點為之降神咧？如果對泰國有熟悉嘅朋友咧，佢哋會戴個護士嘅頭盔，即係嗰個面罩啊，得兩個窿頭氣嘅啫。跟住咧落咗嚟之後咧，就問收唔收？個答案就收。收咗之後咧，就我呢個就開始跟佢當年練嘅係第一個師傅係教我係黑巫術，其實巫術就冇話最原始就係冇分黑白之分嘅。 即係嗱，你喺咁細個時候係留咗柬埔寨一段時間。 一段時間，我留咗一段時間 喺個深山度。 嗯， 你嗰陣時你你喺香港過去啊，咁你都從小朋友咁，你會係讀書，即係喺一個城市度生活啦。你點樣去接受到個環境？ 係接受唔到㗎，我好辛苦，好驚㗎。第一講咗啦，冇電㗎嘛。第二係住草寮㗎嘛。即係而家你去，大家用啲聯想嚟去諗，係用啲竹同嗰個草寮咧，落雨係會漏水嘅。跟住咧，嗰條鹽蛇大過你屋企只貓嘅。我係第一次見到鹽蛇，我嚇到咧雞飛狗走。點解我會咁驚？我以為條鹽蛇食肉㗎，因為條鹽蛇喺牧場度咧，當我望到咧，佢喺我隔離，我著緊鞋。 跟住我嗰個鹽蛇比一隻貓仲要大啊！ 嗱，即係我要同大家講下咧，其實柬埔寨咧，因為我以前都喺即係啲叫做話亞洲啲東南亞賭場度做過嘢啊。咁我其實咧越南去過，柬埔寨去過，咁老窩啲去過。咁當地咧，咁啲昆蟲同埋啲蝦啊、啲淡水生物咧，係啲品種特別大嘅。即係我講過咧，譬如話喺湄公河啦，咁食嗰啲蝦。係叫佢叫淡水龍蝦，佢真係好似龍蝦咁大嘅，不過係等於係我哋呢邊食嘅叫做話沙蝦或者係明蝦。咁其次咧，當地即係我見過啦，一串串嘅蜈蚣，咁啲蜈蚣係幾長嘅咧？係一張 A3 紙咁長嘅。咁另外咧，啲蜘蛛咧就大隻到咧係好似咧點講啊？即係一份你揀啦一個飯盒咯，再大啲咯。咁跟住咧，啲蜘蛛啲當地人咧好中意食嘅，因為佢話啲味道好似蟹好鮮。 係啊係。 咁跟住咧，另外咧，我真人真事啊！咁我當陣時我試過即係喺我住嘅公寓咧，就打死咗只烏蠅。咁只烏蠅係幾大咧？係一個港幣5蚊咁大嘅。 唔奇啊！ 咁你講啲鹽仔就食呢啲咁嘅嘢咯，係啊！啲蚊都好大隻噶。 哇！嗰啲飛蛾嚇到你咧，你又有架戰機衝落嚟㗎。 好大隻，超大隻，啲昆蟲特別大隻㗎。 佢哋唔知食乜嘅啫。 係啊，嗱倒翻轉咧，啲平時應該有大 size 嘅，例如貓狗喺嗰度就好細只 嘅。係啊，啲雞又瘦過人嘅， 啲 食雞 都 細， 係啊，好細只嘅。嗰啲真係走地雞嚟。 嗰啲調翻轉。 所以咧，即係我去過當地咧，我就知道你所講嘅嘢啦。喂，咁你嗰陣時你留咗幾耐總共？ 最初唔習慣，有陣時係翻下嚟香港啊，跟住留咗，其實大大話話留喺嗰邊斷斷續續，大約都有成10年啦。 哇！ 十年， 即係斷斷續續啦，即係唔係話我喺個山度住10年。 我明。 係啦，即係唔係咁有時要落翻嚟曼谷啊，跟住翻嚟探下屋企人啊，跟住後屘。咁點樣繼續完成我學咧？其實嗰陣時候我絕咗學嘅，你都唔會有學校收你啊！你唔中意翻，唔中意翻，係咪先？跟住後屘就到我大啲啦。嗰陣我成日喺度諗，點解咁多人可以啲教派之中啊，一定有嘢可以共通嘅？就係當日我就向我師傅請求啦，不如我去拜，我好想學道術同埋學密宗。 中國嘅道術 係，咁當年中國道術到而家都係啦，最出名係白龍王師傅啦。咁我就親自過士拉叉，去士拉叉就即係我哋泰國嘅芭提雅再上啊，即係基本上係我哋香港嘅元朗啊，八鄉嗰邊咁滯噶啦。咁就3點鐘坐喺門口度等白龍王師傅開門，因為佢就嗰陣時咧，嗱而家就5、6日見人嘅，以前就逢星期五同星期六見嘅啫。我冇記錯就應該係星期五。凌晨3點坐喺度等佢開門，佢係8點先上神嘅。 當年白龍王響曬朵未啊？ 未係好盛行咯，即係有人知，但係就係話冇話咁普遍咯，即係冇話咩新加坡啊、馬來西亞啊，即係甚至香港、台灣啊，中國蜂擁而至，冇咁犀利嘅。都但係都有有每一次開壇都有大約100人到啦。咁而家唔止啊！每次開頭我諗超過過千人 啊！你講下你嗰陣時你咁後生啦，咁你凌晨3點去揾佢， 係 喺度等，等 坐喺度，坐喺門口等啦。 係 係啦，咁我好記得嘅，但係嗰日我又冇揀特別日子嘅，我最記得嗰日係拜師誕啊。係咁其實我係冇睇到日子嘅，咁我話去就去同師傅講聲，咁我去學呢啲嘢。咁我仲記得嗰陣時6點鐘嘅白龍王開門啦，佢嗰日唔知就係因為拜師誕早開門，咁佢就坐喺度飲茶。當日我係唔知嗰個係白龍王師傅，即係周蔭南先生啦。咁我就行埋去同佢講：先生唔該俾個籌啊！咁佢問我嚟做咩？我嚟見白龍王咯。跟住佢就喺度大聲笑。咁啊好，咁就叫咗另外一位師兄俾個籌我。 係咪都係講廣東話㗎？ 講潮州話同埋泰國話，但係佢識聽少少廣東話。係。咁英文都 OK 㗎佢。係。咁就話好咁嗰位師兄俾個籌我啦，我係1號籌啊。係。咁啊。好開心啊！咁啊坐喺度等，咁啊當時俾我感覺好嗰啲先，佢問我肚唔肚餓啊？佢哋有即係好多嘢義賣，唔收你錢任你食嘅，因為佢知道你哋有神心，早等，咁啊等佢咯喎。咁點知8點拜神降壇，哇！當時嚇我一突嚇，頭先我走埋去嗌佢先生阿叔，你俾個籌我嗰、那個，原來就係白龍王師傅。係。咁我亦都冇呃佢，我直頭道明來意啊！其實我哋係學黑巫術嘅，即係巫術嘅。咁我嚟想拜你師，因為我好想知道你哋之間同我哋有乜嘢抗衡。 你咁坦誠。 係，我冇講大話，需唔需要啊？如果佢一個咁出名嘅神，你對佢講大話，即係 自己捉蟲嘅啫，啱唔啱啊？ 佢當時態度點啊？ 喺度大笑咯， 係。 跟住佢話：師公而家降壇，收你為徒。佢話：你個劣徒，我哋師公要點化你，好開心。 師公嘅意思點？可唔可以解釋下？ 其實師傅咧就係周陰南先生啊，即係而家同我哋傾偈嗰位。師公咧就係我哋拜緊個神像，神像上面就有一位老人家白須揸住支龍頭像，坐住條龍，嗰、那個就係師公。 即係白龍王。 係啦，白龍王公。跟白龍王就係坐喺度同我哋傾偈。 佢就係白龍王公喺凡間嘅代言人。 啱曬。 即係類似耶穌咁。 中啦。哦。嗰時都未係咁。信嘅，但跟住施工落壇之後就講咗好多我發生過嘅嘢，哇！當場我係大喊。 我想問係咪佢即係叫做話落壇前後，即係顯證前係兩個人咁樣感覺？ 如果你計嗰個人詞咧，就係、是、同一個人啦，都係好仁慈啊，好教化你，即係凡事低調處理啊，點樣去幫人啊？但係上咗神之後咧，即係施工落降壇啦。佢就係變咗好多有預知能力，可以講你過去、現在、未來嘅嘢。 你嗰陣時咧，你已經係喺即係山上學黑巫術學咗一段時間啦。 係。 咁嗱，換言之咧，其實我已經咁講啦，你嗰陣時咁一定冇而家咁多年積累咁多嘅法力啦。 係。 但係當陣時你都係有法力嘅人啦。係。你係咪完全感覺到係完全兩回事？即係叫做話係真係好唔同嘅。 可以咁講啦。嗱，施工即係個神降身咧。佢種感覺係好慈祥，但係點講啊？好似你睇電視咁啦，佢咩一股好慈祥温馨嘅小宇宙嘅。但係話你冇彈，即係冇上堂嗰個師傅咧，佢你係感覺係一個仁慈嘅長者咯，即係教你做人生嘅道理啊！即係你唔會覺得個慈祥話哇好犀利喎，就係好似籠罩住你去。好令你温暖啊！好似翻到爸爸旁邊。 把聲會唔會嗱？譬如好似咁，即係睇到戲啦，蝙蝠俠咧，佢平時個講嘢同佢做咗蝙蝠俠個講嘢，把聲都唔同曬噶嘛。即係人哋俗稱嗰啲咧，上曬身咁，係咪唔同㗎？ 佢又師傅又冇喎，師傅就唔會話裝神弄鬼嘅，佢就淨係眯埋咗對眼，一上咗堂就眯埋眼嘅，佢係唔開眼同你講嘢嘅。咁佢就係好正常咁樣用翻佢平時把聲嘅。咁你話你話有時佢唔識聽嗰啲話咧，就會有師兄同你翻譯嘅。 但佢可以係講曬你嘅嘢出嚟。 講曬。 咁其實呢種能力好恐怖嘅喎。 佢 有冇問你攞過你任何資料先？即係會有話攞曬你啲名啊，攞曬你所有 detail 啊。 佢淨係問我咩名，屬咩生肖，咁就冇啦。 其他嘢冇問。 冇問。 即係冇問過你其他嘅資料嘅。 冇㗎。 因為你好多咧，譬如話即係嗰啲，譬如話批命啊，好多都好咧，佢一定問你好多樣嘢噶嘛，出生嘅時辰啊，所有嘢，咁就唔會純粹見你個樣問你個名，問你咩就噏到噶嘛。但佢淨係問你咁少嘅就噏到啦。 噏到係啊。 你知噏到意思係佢將你嘅過去、你嘅經歷、你嘅屋企嗰樣嘢， 連我嗰陣時屋企曾經家老衰落過啊，佢都全部可以講曬出嚟嘅。當場係令我大喊啊！放題大喊啊！嗰陣時其實都好肉酸嘅，成廿歲人咧喊到咧收唔到聲。 對你嚟講，算唔算喺你身上遇到第一個神跡啊？ 唔算第一個，但係當時施工嗰種做法就係喺後面攞咗兩個蘋果俾我食。其實因為咧，白龍王公係好中意食蘋果嘅，因為佢通常咧就喺個總壇嗰、那個大壇前面。有百幾二百個蘋果，咁拜完神咧就分俾善信食嘅。佢自己就有另外一碟嘅，咁佢喺佢嗰碟攞俾我食，就摸下我的頭，話由今日開始施工就會好你道化你，你俾心機學啦。哇！我嗰剎那就係、是、你唔好講神鬼論啦，淨係講一個長仁慈嘅長者同一個當年嘅年青人咧，哇！你係好感動啊，即係感動到咧，我係當場係肉酸到你喊咗十五分鐘都收唔到聲。 是 但是白龍王俾我感覺是真的很慈祥，所以呢一位嘅師傅亦都對我一個很長遠的影響。喺即係點解比較處事低調啊，同埋話唔需要好似阿蕭文俊先生講話，話俾人聽，其實我是神的轉世，冇需要的，我只是一個凡人，所有嘢係練出嚟的。 咁你可唔可以講下，即係嗱，你佢正經收你為徒啦。咁之後嗱，因為你本身咧，你已經係學緊法啦，你已經係有一個叫做俗稱叫根底啦，即 係 你食過野粥噶嘛。就好似啲人咁，譬如我學開泰拳嘅，咁我由佢摸空手道，咁我因為我食過野粥咧，咁我都會有叫做話咧，我有個 嘅個功底咧喺度咧，咁喂可能有啲叫做話守門唔啱啦，或者點？係會唔會有呢個問題？ 我又冇喎、啊，因為咧師傅咧，因為嗱師傅俾我感覺就係、是、其實我覺得佢已經知道我哋練緊乜嘢嘅，咁佢又教另外啲嘢俾我哋嘅，咁佢教每一次教例如一啲道術嘅，例如寫符啊，或者呢道符點用啊。如果假設一個善信，佢而家嚟要求你轉運，你點樣去幫佢啊？嗱，佢最緊要佢強調一樣嘢，第一樣嘢，你唔好問佢收錢先。 係。 你唔好問佢，喂，你開個價俾佢，嗱唔開得嘅師傅話，咁你佢每一樣嘢教你咧，係完全我到而家我都唔覺得係有任何。 佢親自逐樣逐樣教你啊？ 逐樣教嘅。係。親自教，佢就真係呢，因為白龍王師傅就好認真嘅，佢唔係淨係教我一個徒弟親自教，佢教任何徒弟都係親自教嘅。 親力親為佢。 係啦，即係佢唔會話喂我教咗你。啊 A 啊你又大 A 大師兄就教你啊 B 師弟，跟住 B 師弟又教 C 師師妹，唔會嘅，佢哋乜都係親自教你嘅， 即係唔係我哋俗稱嘅傳銷制度啦， 係唔係嗰啲嘅，係啦，冇嘅。 好咁嗱，繼續講落去，咁佢教咗你係幫人同埋 幫人啊轉運啊，同埋有陣時風水方面啦，因為師傅最叻咧就係同人哋轉運，係。即係將你個唔好運轉做好運，咁當然啦，佢要求你係做翻善事回報俾社會㗎啦。咁同埋佢最叻就係用五行去改變風水啊，即係佢用大自然嘅力量啊，佢好依樣嘢就真係拍案叫絕嘅。同埋喺呢段過程咧，教你好多嗰啲人生嘅道理啊，即係凡事睇化一，同埋師傅教到嗰樣嘢就係一個真正嘅師傅，個胸襟係好廣闊嘅，即係唔會話斤斤計較啊，又唔會話喂永遠人哋所任何師傅都係唔得嘅，自己就天下無敵嘅，冇呢樣嘢。 即係我識你咧，你我都話啦，你個人嘅感覺咧就係你嘅正能量好高嘅，就一啲陰沉嘅感覺都冇噶。即係你係好少可能一個人咧，就算你同我講你話我係前面有鬼喎，我都唔會覺得恐怖嘅，因為我即係你本身嘅正能量好高啊。其實你嗰個正能量係咪有嘅係傳承至白龍王嘅咧？ 某部分啦，其實有一啲就係傳承諸好多嗰啲密宗師傅啊。 係。 密宗師傅佢哋其實我都拜好多個密宗師傅門下啦，佢本身嗰個慈悲心啊，同埋佢教你念嗰啲。咒語啊，即係密宗裏面好多要求講傳承啊， 大悲咒嗰啲， 念頂啊，你唔好話喎，你係大悲咒咧，好多人都覺得，念幾個字啫，其實唔係嘅，喺密宗裏面咧，一個字嗰、那個啲種子字咧，都可以有啲喇嘛終身研究嘅種子值嗰個威力。所以其實你話我唔敢話咩正能量啊，不過就好多可能係受我好多啲高僧和尚師傅同埋阿白龍王師傅啦，甚至係一啲凌波車啦嘅法王，我亦都拜過入門下，變咗佢哋嗰個正能量同埋佢哋嗰個對人生嘅睇法咧，係其實受好影響到我嘅。 問一個好敏感嘅問題， 請講。 啲人咧咪成日都話玩靈擺啊，攞住嚿石或者係咧什麼咧拎住個匙羹咬彎佢嘅。其實你所講你所認知去到而家法力，其實係咪就係同呢啲意念嘅念力係同一樣嘢嚟啊？ 嗱，我認同嘅。但係睇下你本身中唔中意顯化咯，即係你好似小乘大乘佛教啦，大乘佛教佛係唔顯化噶嘛，即係我唔會喺你面前騷嘢，就算我唔會無啦啦喺你面前話嘢，哇！而家整個火炭爐，我自己就咁行過去，唔用呢啲嘢嘅，佢係注重內家修為，即係我唔知阿蕭文俊先生有冇睇過啦 ，Time Magazine 當年係訪問過一個西藏喇嘛嘅，佢咧直頭係除曬衫褲，咁啊當然係有著內衣啦，咁咧。佢係喺雪地度叫人淋冰水落佢嘅身，咁你覺得咁一定凍死佢啊？咁其實唔係喎，跟住咧佢就叫個記者將嗰、那個棉胎濕咗水鋪上佢嘅身，跟住係個鏡頭影到嗰、那個煙啊，係出煙啊 ，steam 緊啊，即係你話喂，你有冇講咁神？ 喂，呢啲氣功嚟㗎？ 嗱呢、這個我唔知，依、這個係其中一個嘅神跡。另外一樣嘢，我唔係鼓吹迷信，大家可以上網查得翻嘅呢啲資料。第二樣嘢咧就係第十六世大寶法王，白教個領袖，佢係唔係顯法？佢只係喺度念經。咁咁啱咧，個 Time Magazine 個記者咧就拎起架相機去影相，就影到一個彩虹身，但係透明嘅， 係穿過佢個身，喺後邊影到嗰張凳。 Time 先，六十分鐘時代雜誌，大約係我諗而家都有五至六年前，大家去上網查翻。 因為咧嗱，我當陣時咧，我細個睇讀者文摘嘅。讀者文摘咧，因為我就冇咁好語言能力啦，我讀個中二。咁我睇讀者文摘咧，就有講過咧，話有啲苦行僧咧，佢憑藉住佢嘅意念同埋修為咧，佢可以咧，譬如話淨係飲水咯。咁係差唔多一年係唔食嘢唔食唔會死啦。咁另外咧就係、是、即係我喺節目之前都講過啦。咁係我後屘係即係識到一個係喺即係啲東南亞地區做反恐工作嘅一個前 FBI 嘅高層。係。咁佢同我講過咧，就有即係有資料顯示咧係有啲高僧啦，就喺印度咧，咁係整整超過二十年係冇食過嘢。咁但係咧都可以 生存 到。咁嗰陣時咧，佢哋美國咧就派啲科學家去同佢傾咧，咁佢就教啲科學家就話：你哋之所以要食嘢，即係你哋唔識呼吸。 嗯， 你哋識呼吸嘅話咧，根本呢個世界咧，你摸到嗰個運行嗰個理論咧，你就唔使食嘢㗎啦。人類係唔使食嘢嘅。係。咁當陣時即係因為我嗰、那個即係節目都有講啦，那個高層佢本身以前負責一啲音頻嘅 case， 係關於係即係覺得咧，藉住空氣嘅震動係可以咧係產生好多唔同嘅效果嘅。係。即係包括話其實好多力量源自咧就係、是、其實係音頻嘅震動。係。咁喺你自己咁多年。學法嚟計，我想知道你自己點睇呢樣嘢咧？ 其實我覺得啊，我有個節目都有講嘅，喺嗰個念經裏邊，只係將所有初學者去集中嘅意念力啊。嗱，有一個嗱依個烏博士，我諗應該都清楚嘅，曾經試過咧有一個科學家做一個實驗，集咗某一批人，大家一齊去諗住。令到一個倫敦個鐘慢一秒，嗰時就大家一齊去集中意念，只係全部去 concentrate， 諗住倫敦個鐘慢一秒、慢一秒、慢一秒、慢一秒。結果個出嚟嗰個電腦數據咧，個鐘真係慢咗。 嗰班係普通人定咩人？ 只係普通人咋？ 即係唔係話啲咩法力人啊？ 冇，即係佢只係個博士想嗰、那個英國嘅博士，只係想做一個就係基於你嗰個頭先嗰個題目啦。究竟人嘅意念力？同埋可唔可以影響任何嘢嘅咧？其實所有嘅修為者，佢念經係咩啫？佢只係集中佢嘅意念啫嘛。即係例如我話俾你聽，念經係喂招財經啊，咁你咪一路念一路諗住，哇我發達，我發達，我發達。咁你咪個意念力集中咗喺錢嗰方面咯。其實係每一樣嘢，每一個修行者只係光頭。咁點解？喂你唔用到我用到，因為只係我除咗我識個 formula 之外，係我個意念比你強啫嘛。其實真正嘅光頭係用我腦電波影響你啫嘛。 即係換言之，你所講嘅其實咧一直鍛鍊翻嚟嘅法力，就係點樣將自己嘅能量釋放？ 可以咁講，可以咁講。即係好似你話你頭先你中意練武嘅，喂點解你踢埋棵樹度你隻腳會唔痛？喂我踢埋棵樹度，哇我腳斷埋添，點解咧？因為你識用嗰度力啊嘛，我唔識啊嘛，同埋你有平時練開啊嘛，我冇練開啊嘛。 因為其實當陣時咧，其實咧就有即係。我以前都聽過有啲嘢啦，咁譬如話有啲練武之人都講過啦。咁如果咧，當你譬如你拎住啲刀劍咧，你係好長嘅時間啦，咁你係達到個境界咧，就係你同嗰件物品咧係大家可以互通到咧嘅時候咧，單憑你拎住佢同其他人拎住佢咧，嗰、那個件嘢嘅強度已經唔同咗。 Exactly 就係咁啦。 即係換言之咧，其實咧以前咧亦都係有啲係即係以前啦，叫日本嘅武士，其實咧佢哋掌握到就係話點樣係可以利用一把唔鋒利嘅武士刀，咁當然係有佢嘅技術啦。咁另外咧就係、是、所謂透過佢嘅刀氣，咁嚟到咧去將眼前一啲好艱難嘅嘢可以將佢斬開，甚至乎咧係即係我成日都話。好多樣嘅嘢咧，咁佢可以係一種藝術品，佢亦都可以一種工具。咁佢就係已經係可以介乎係將一件用品咧，係一件藝術品，即係人哋可能攞嚟淨係鑑賞嘅，佢已經可以當一件用具咁用。但係到其他人唔識用嘅，可能攤兩嘅就爛咗啦。 即係呢樣嘢咧，就除咗話嗰件嘢本身嗰個金屬密度啦，或者係之外咧，咁以前的而且確係咁講嘅。咁所以咧，就係以前即係我唔知道你有冇即係研究一下日本嗰邊。其實日本咧就佢哋係好多時咧就係講緊咧，佢哋係嗰個話嗰個武士又好，你係甚至乎一啲和尚都好咧，佢哋就係好凝聚嗰個意念，就係要將眼前，即係佢哋要達到個明鏡止水嘅境界。就是要將所有的能量是可以透過自身任何地方抒發到出來的。是。即是我這個就是我即以前叫做話咁多年來聽回來的一些東西。 其實你每個宗教所謂有修行達到某一個境界的師傅全部都是 basic on 你剛才講的那樣概念。 好，嗱，咁今次咧長咗少少，其實啲嘢咧幾分鐘啫啦。咁就我哋下節翻嚟咧，我要再繼續問埋你啦。你即係去揾白龍王，咁之後咧，白龍王就亦都有教你唔同嘅嘢啦。咁究竟呢段相處嘅時間有冇啲嘢咧？即係我覺得聽眾都有興趣噶。係你有啲同白龍王或者係同啲師兄弟一齊相處，有冇啲嘢係對你影響好大，或者係一啲事你覺得咦係一啲？點講啊？你自己係難忘經歷，可唔可以講啲？咁跟住咧講完之後咧，我亦都咧係想更加咧要知道下你嗱，我唔係要知道而家嘅你，而家嘅你咧係有咩能力啊，或者係有即係我知道你有幾多嘅信眾，或者係有幾多嘅人認識你啊？呢個咧呢個係現成嘅你啊，對我嚟講就冇唔係要知嘅，要真正嘅你。咁所以咧我就要即係亦都要了解埋。喂，你之後因為以我所知咧，你係有好大段時間咧，你係周圍漂泊㗎。 是啊， 周圍走噶嘛， 周圍走。 咁我咁亦都咧，每一轉嘅旅程咧，你係會學到唔同嘅嘢啦。咁包括其實我亦都知道咧，你係除咗話中國同埋亞洲嘅嘢之外咧，好多歐洲嘅嘢咧，包括甚至乎嚇即係我估唔到嘅撒旦教嘅，我問過你都會知嘅。 知些少。 係啦，咁喂點解即係我要知道你後期你透過啲咩途徑？可以去認識埋呢啲嘢咧，同埋我一間咧，我想你即係你講少少啊，即係你同我講過啦，後生時候係人都會有啲年青，即係叫做話咧有啲有傲氣嘅時候啦。喂，你同人都會有鬥法嘅時候啦。咁我想你即係講少少啊，關於你啲鬥法。咁你咧就即係曾經同我講過，你話咧有好多即係有啲嘢咧，你話係後生時候咧，即係叫做話咧係嗰陣時年少氣盛啦。咁啊做出嚟啦，咁樣咧就亦都唔係話啲咩值得炫耀嘅嘢，咁甚至乎咧你話即係亦都有啲即係叫做話知名嘅人同你交過手啦，咁我咧就亦都係遵照你意思啦，咁你唔需要開名，亦都唔需要所謂我哋叫講人哋排頭嘅，咁不過咧即係叫做講少少啦，因為其實我聽過，我覺得幾吸引嘅，咁我相信呢啲內容咧你喺其他台冇講過，因為個個就係講你而家嘅嘢啊嘛，咁啱翻嚟咁就你應承過我哋就要講噶咯，好啊，下次翻嚟。